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有人出来吗？ 没有啊。哎呀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有车过来了。 兴许再次见到杜运宁的尸体，两人都受到一些冲击，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，直到汽车停在员工馆外，外头零星几个挂着相机探头探脑的人，一看就是报刊记者。对方见了岳定堂他们往里走，立马迎上来想要采访。 请问您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吗？ 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案子的进展？ 退后退后退后，往队往队， 走进去， 走队， 别往前挤了。 岳定堂摆摆手，一言不发。巡捕随即将他们隔开，护送两人绕到后面的小楼。袁家家大业大，专门辟出一栋两层的小楼给佣人住。除了房间逼仄一些，条件不如前面主楼奢华之外，倒无太大差别。自从袁炳道死后，袁兵不善经营，袁家大不如前，原来的房间也空出许多。如今小楼里连同管家在内只有六名帮佣，杜运宁的贴身女佣阿兰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。 我记得你有一次运宁约我见面，还带了你一起。据我所知，他和娘家早就断绝来往了，你应该是他相当信任的人。 阿兰先是羞涩笑笑，而后又摇摇头，比了个手势。管家懂得手语，在旁边充当翻译。 阿兰说，他当不起您的称赞。 你家夫人出事前一天，从咖啡馆回来之后，做了什么？ 他说夫人看上去情绪不高，晚饭也没吃几口就说累了想休息，他没敢进去打扰，夜间敲过门问夫人要不要用点宵夜，夫人回了说不用。直到隔天中午，也就是夫人平时起床的时间，他才去叫醒夫人。哎，就发现出了事儿。 他生前有没有什么亲近好友？ 夫人经常赴宴，但很少单独约人出去。我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闺中好友之类的。反倒是近来啊，他倒是提起两次一位姓林的先生。 说了什么？ 说遇到了昔日的老同学，还说这位林先生跟从前一样俊俏。 他就是那位林先生。 老管家看林叔的眼神立马变得异样，仿佛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林叔真是解释也不是，不解释也不是，索性当没看见。 我想带他们俩去事发现场看一看。 案发之后他们立刻就封锁了现场，连窗台上的脚印都没动过。 众人来到杜运宁的房间，岳定堂很快发现自己失言了。 到了，夫人的房间就在这儿。 窗户怎么开着？ 昨天刚下过雪，就算没有风，原本的脚印上已经附上一层尚未融化完全的薄雪。不仅如此，风刮开虚掩的窗户，雪粒沙尘夹带进来，连床脚下都能看见。这自然是相关巡捕的失职，但这年头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。岳定堂心知说了也没有用。众人的目光遍及各个角落，房间是杜运宁喜欢的风格，处处透着绮丽奢靡的柔软。 袁冰大约是不喜欢这里的。林叔没有发现房间里有任何男性物品，连衣橱放置的也都是杜玉宁自己的衣裳。也就是说，这两夫妻是分房而睡的。难怪杜玉宁出事的时候，袁冰一无所知。 贼人通过窗户进出的时候，你们难道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吗？ 哎呀，老太爷在的时候啊，宅子本来是有护院的，后来我们老爷当家说这里是租界，足够安全，用不着那么多张嘴吃饭，就遣散了不少人。出事之前呢，袁家是由三名男仆轮流值夜的，有时候缺人我也会顶一顶。那天夜里三才吃坏肚子，老德又告假回家，我呢就临时顶替他们值守，可是年纪大了不中用，半夜的时候我打了好一会儿的盹儿，醒来的时候啊，这天呢都快亮了，一看家里也没什么动静，就没放在心上，谁知道啊会出这么大的事情。 管家年近七十，头发皆白，一身长袍撑不起微微佝偻的腰背，这样的老人别说杀人，就是破窗而逃都不可能。据管家与女佣所言，平时杜玉宁最多就是去咖啡厅喝喝茶，逛逛百货公司，参加阔太太们的沙龙宴会，要说结仇顶多也就是跟太太们拌嘴的口舌之争。女人嘛，使绊子耍小性子的事儿多了去了，但要到杀人的地步则万万不可能。岳定堂走到床边，伸手拉开抽屉。 我听最早到达这里的巡捕说，当时他们看见这个抽屉是半开着的。 那里面的东西呢？ 一样没少，大洋、首饰、金表都在。 那就排除凶手纯粹是进来谋财害命的。 嗯，其实你刚才问他们的问题我们早就问过了。 他没有拦着林叔，也是想看看林叔能有什么新发现。老管家和女佣规规矩矩站在门口，等他们俩将房间查看一遍，才跟着巡捕一块儿下楼。林叔想起杜玉宁那三封信，正想问点什么，就听见身后发出不小的动静。他回头，刚好瞧见女佣一脚踩空，从楼梯上滑下，对方整个人歪倒，幸好巡捕眼明手快把人拽住，否则在他前面的老管家必然会遭殃。 小心啊，怎么回事啊，下个楼梯都不会吗？ 女佣阿兰恍若未闻，一脸惊惧惶恐，又猛地回头，像是看见什么极度恐惧的事物。林叔循着他的方向望去，发现刚才他们明明关好了的房门不知何时又打开来，风拂开窗边的纱帘，光影明灭，随之浮尘交叠，雪气带着寒意从洞开的房间一直吹到楼梯口。恍惚间窗边似乎有个人影，但又像只是错觉，像是纱帘起起落落制造出来的幻影。 你看见了什么？ 阿兰答不出来，只是徒劳地发出呜呜之声，含糊不清，但他脸上又分明挂着恐惧到了极点的惶然，所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全部写在了表情里，以至于浑身跟筛子一样抖个不停。他攥紧了衣角，哆哆嗦嗦从口袋里胡乱掏出手帕来擦汗，却因为太过紧张，将钥匙杂物也都一并带出，叮铃当啷从楼梯上滚下，散了一地。他胡乱比着手势，企图向众人描述明白，但只有老管家能看懂。 哎，你胡说什么？ 怎么回事？ 啊，他，哎呀，他昏了神志。您不用管他啊，不用管。 说， 他说，他刚才看见了夫人。哎，你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早就去世了的，况且这光天化日的，你说。 嘴上是这么说，管家却还是禁不住流露出忌惮的神色。 巡捕还在犹豫，林叔三步并作两步踩着楼梯回到那间房，房间里当然空无一人。刚才他们没把窗户关好，所以才会被风重新吹开。床帐轻纱飞舞，飘逸柔美，也许这是女佣刚才产生错觉的原因。 什么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 阿兰躲在管家后面，死活不敢再进来。岳定堂走过来，将手上的东西递了过去。 这是你的？ 钥匙、手帕、口红。阿兰忙接过来，一个没拿稳，口红又掉在地板上，咕噜噜滚进床底。林叔弯腰去帮他捡，在直起身体时，他手里除了那只口红，还多了一团黑漆漆的碎渣，也不是纯粹的黑色，中间还夹杂了一点灰黄，看上去像是煤渣，但绝对不是 工班土。你们夫人生前还抽大烟？ 老管家下意识被问得一愣，阿兰却有点慌乱，连忙手舞足蹈比划手势。 哦，阿兰说，之前夫人对老爷抽大烟的事情深恶痛绝，但前阵子有一天突然喊他去买点大烟来让他尝尝。阿兰呢，咱们也拗不过他，只好去买了。他看夫人也没经常抽，就是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口，就没敢跟别人说。 鸦片也分品种好坏，工班土是上品。时下有识之士，人人闻鸦片而深恶痛绝，可世道混乱，令行而不能禁止，就成了一纸空文。囊中羞涩而成瘾者，下了宫就往烟馆里钻，而有钱人家自然是在家里吞云吐雾。 前阵子是什么时候？ 阿兰说大概一个月前。 一个月还未成瘾，自然也没有经常抽，但这已经是踏入深渊的第一步。单看袁冰现在什么德行，就知道大烟能如何令一个人变成一头禽兽。谁又能想到，当年在学校里能歌善舞，备受许多进步学生爱慕的杜韵宁，会落得如今这般下场。那些欢声笑语、少年意气，仿佛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 这口汁是你的？ 他说这是夫人生前不用了送给他的。 阿兰点点头，指了指梳妆台的抽屉，林叔上前拉开。抽屉里各式各样的口红装了大半个盒子，有舶来的洋牌子，也有国产的新款。这年头的阔太太们热衷于追逐名牌时尚。自打中国市场被洋货大门打开之后，如香奈儿、LV 之类的衣帽化妆品屡见不鲜，彼此之间也会相互攀比。杜韵宁这半盒子口红其实不算奢侈，但对比袁家如今江河日下的境况，未免就有点讽刺了。 哎呀，夫人呐，出手大方，有时候出门回来也会给我们带外头的点心。哎，有一个在袁家干了几十年的老佣人阿凤要告老还家，他不仅付了几个月的工钱，还买了几身新衣裳送给阿凤呢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